第三十五集，论专业谁也及不上傅云仙。许苏悻悻不已，乖乖滚了。许苏没想到陈思佳竟然还没有走，独自坐在大办公区，那挺拔瘦削的背影瞧着还挺落寞。听见许苏出门的动静，他起身回头温和一笑： 我现在准备回去了，许主管送送我吧。 许苏摊手： 我没有车。 陈思佳又笑了笑，掏出兜里的钥匙抛了过来： 我有。 陈思佳要去临近的城市办个事儿，不肯搭高铁，非要许苏开车接送他。这一来一回就近深夜了。这会儿陈思佳坐在副驾驶，目的地是温榆金亭。出于行政人员的天职，许苏问了一句： 酒店订在哪里啊？ 不用订酒店了，今晚我就住云县那儿。 几次有意给许苏难堪，好像都没有什么效果。陈思佳也说不上来为什么自己不喜欢这位许主管，想了想又憋出了个大招，直接问道： 你妈叫苏安娜吧？ 许苏心一抖： 你怎么知道？ 我见过她不少回了。 该说的不该说的大明星一股脑给全倒了出来。 你付叔对她是真够纵容的，几百几百的给，跟提款机似的。 对方这种完全轻之蔑之的态度立马引发了许苏的怀疑。 几百？几百万吧？我妈是不是私下里问傅律拿过钱啊？ 陈思佳笑而不语。许苏恍惚不过三五秒，旋即明白过来，他欠傅云欠的早就还不清了。把陈思佳送到已是凌晨时分，没有公交，没有地铁，许苏打了辆车，催着司机师傅火急火燎地赶往棚户区里的许家老宅。他像是在花园里被连根拔起的一株野草，意识到花园外那一亩三分地的肮脏与泥泞才是最圆满的归宿。到了家，许苏意外地发现所有人都还醒着。他等了一夜，盼了一夜，早已倦得睁不开眼，可许家老宅里沸反盈天，一屋子男男女女搓了一宿麻将，此刻依然斗志高昂，比打鸣的鸡还要勤快。厅里地方小，摆下两张麻将桌之后，人与人摩肩接踵，基本走不动道。五月尾端的天气，屋外凉，屋内闷，男的赤膊上阵，女的薄裙青衫。许苏看见一个面目猥琐的半白老头把手伸进苏安娜的裙子里，苏安娜花枝乱颤的咯咯直笑，而那男人的老婆正在另外一张牌桌上杀红了眼，手边一沓百元大钞，对此毫不知觉。旧风扇嘎吱嘎吱地转着，屋子里烟雾缭绕，灯上蒙着厚厚一层油灰，地上全是果壳与烟头，真脏。苏安娜大概也没有想到儿子会在这个时间回来，稍稍吃了一惊，但仍没停下摆弄麻将牌的手。她说： 哎，回来的正好，出去买点早点，问问你这些叔叔婶婶要什么。昨晚你妈手气好，请客。 许苏一动不动，问苏安娜： 你是不是背着我问傅云仙拿过钱啊？ 拿过吗？ 苏安娜摸着牌，明摆着装傻： 早忘了。 许苏只问这一句： 你是不是背着我问傅云仙拿过钱？ 同桌的两个老太已经不摸牌了，他们特别谨慎地盯着许苏，觉得这孩子的眼神与往常不大一样，眼白上布满了血丝，瘆得慌。 哎，拿过一点儿。 苏安娜嫌儿子处在身边影响自己摸牌，用肘弯搡了他一下： 我拿他一点钱怎么了？ 拿过多少？ 许苏浑身发抖，也说不上来是不是气的，他只是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可笑。他在这头努力填补，可他妈呢，在那边可劲儿的亏空，这笔账算是怎么也还不清了。难怪傅云宪不屑看那账本，难怪他可以如此直截了当地说出：“我养着你。”这些年他肆意的闹，拙劣的演，他瞧不起邢明爬床上位，他看不上陈思佳卖身走红，他努力想证明点什么，想守住点什么，好像只要这段关系能跟“情”这个字儿沾上一点边，就特别高尚。 两三百万总得有的吧，拿了那么多次哪记得。 苏安娜报少不报多，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。 傅云宪说了，那30万也是小钱，过两天让秘书直接给我送现金。 苏安娜话音未落，许苏一抬手，哗啦一声就把麻将桌给掀了。不带这些嗜赌的街坊破口大骂，他便已经散开挡道的人大步冲向厨房，回来时手里握着尖刀，一副与人同归于尽的架势。两桌搓麻的人同时惊叫一声，全站了起来。 谁在给我妈赌？我弄死谁！ 许苏跟疯了一样，不是做样式，而是真拿刀往人脸前比划。 我话只撂一遍，听明白的马上滚，听不明白的，我现在就捅死你！ 你反天了！ 唯独苏安娜不怕发疯了的儿子，小时候打惯了的，甭管当着多少人的面也下得去手。许苏被苏安娜狠撩了一个嘴巴子，这才神智回归，静静地把刀放了下来。他抬脸茫然地扫视一屋子众人，然后扭头冲母亲凄然一笑。 老太太，人把你儿子当狗一样养着，咱们要点脸行不行啊？ 欠傅云宪的钱看来一时间是真的还不清了。尽管白墨人傻钱多，许苏也不能真的就讹上人家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认真投入最容易来钱的娱乐圈，先从原来是你开始。他找出上回与邢明同行的那位导演的微信，问了对方。 刘导，那个原来是你我还能上吗？ 那边就回复的相当快。 哎呀，来吧，准火。 既然参加了节目录制，就得让节目组上门来拍 VCR。许苏这天穿得格外水灵光鲜，整个军汉所都沸腾了。因为傅云宪不喜欢他穿正装，所以许苏终日穿着白衬衫搭牛仔裤，成了偌大一个军汉唯一的异类。但要上节目就不能这样，他许苏的卖点除了颜值高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军汉律所。尽管只是行政人员，律政精英的气质该彰显仍得彰显。许苏是有一套正装的，还很名贵，但不是自己买的，而是白静他妈顾天凤送他的。那个时候他刚进军汉所不久，顾天凤大概从儿子白木那里得知了消息，就让儿子当模特，袖长肩宽各减几分，给许苏订了一套。顾天凤知道女儿惹的祸，一直觉得愧对许苏，所以她不敢，也自觉没立场再约她见面，只躲躲藏藏地在军汉所门外偷看了许苏好几回。神奇的是，因为多年来她一直视许苏为亲子，大学那会儿都给她亲手织过毛衣。